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118集。全篇最后一幕，我乘客车返回北京，龙飞将客车同车乘客全部小声抱怨司机不开空调，却又不愿明讲。当时龙飞饰演的我想到于美丽，心中机遇难解，给对现状悲观打算隐瞒性想结婚生子的男友发分手短信，并且大吼一声，闷死了快通风。这一段表现得十分的震撼人心，那声大吼仿佛九霄之上的一声凤鸣。那一刻何修义在旁便知道，做人下部古装大片绝对会有龙飞一戏。戏份仅次于龙飞的呢，自然就是要在影片中饰演我的男友的明磊。男友悲观主义，在听完我讲述于美丽故事后，与朋友都认为于美丽非常蠢，角色不大讨喜。何秀一能感到明磊对苏阳的态度有些变化，至少那种犹豫已经彻底的消失不见。几个月前他说这个娱乐圈中没有天长地久，大家来来去去，在大染缸里面很难不被沾染，他的父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被索然给怼了，现在却好像是忽然生出勇气找到了那一个十分特别的人。麻木思想当然舒服，人就好像处于一间浴室当中，随时可以起身出去，但却因为舒适懒惰不愿离开。但是有时过去认为坚不可摧的信念也会变得失去意义。不过苏阳不相信他，还用一贯花花公子吊儿郎当的语气说， 喜欢我的男男女女一动车组都装不下，你先排着队吧，过那么两三年也许我会心血来潮的宠上一次，也说不准呢。 明磊非要排号，苏阳没有办法，随手拿过一张正方的便签，写了一个500给他，意思明磊是第500号。十月又见于美丽，全篇杀青。何修义离组后跑去了演了两个自己感兴趣的角色，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，电影拍摄地在苏州，电视剧则是在北京。因此又见于美丽杀青后的前三个月，左然每天只能独自回到家中，每隔一月飞到苏州探一次班，其余时间只能电话探亲。何秋义也继续磨练自己演技，他观察模仿分析自己见过的人，并且对着镜子琢磨如何能用更有戏剧效果的方式重新演绎。他的观察从知名文化学者到斗资不识的人全都不放过，就连动物都不例外。在多伦多动物园，何秀义他对着猩猩一盯就是一个小时，回到房间还无意中模仿了下那些猩猩，傻呆呆的把索然给看笑了。这个观察模仿分析的习惯帮助他很多，在开拍前何秀义会请求导演详细的撰写人物小传，而不是那种应付用的一页纸的人物小传，虽然后者才是国内最普遍的。他想看到的是剧本上面所没有的东西，比如角色的童年时期、少年时期。他把人物经历拆开揉碎，细嚼慢咽，仔细品味，确保自己完全理解人物经历、性格以及情感。左然人物小传就写得细，连男五男六都会写上3页以上，何修义也早已习惯这种方式了。之前有个导演嫌何修义麻烦，不愿增改人物小传，叫他自行想象，何修义便立即联系了吴顺之，表示并不打算接本，叫吴顺之找个理由推了。他想是大 IP 又怎么样，他不想与导演合作，接本子不能只看会不会叫座、会不会叫好、有没有用、能不能红，那过于功利性，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是否认可工作方式，还有团队氛围，是拍得爽不爽。就算原著影响很广，剧本编排很好，导演名气很大，制作资金很多，彼此化学反应不对，何修义也不会签约。 有了左岛垫底之后，何修仪十分任性，他自己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。除去演戏锻炼演技，何修仪还参加了许多的活动，其中最多的是公益活动。不过何修仪是圈中的一大赔钱货，做公益活动时，每次碰到特别需要资金的人，何修仪就自掏腰包增加捐款，一拿就是上万。三次活动下来，何修仪得到了5000块的车马费，但是却到达了将近50万，惨。忙忙碌碌当中，又见于美丽的后期制作完成，音乐请了日本一位很有名的电影艺术大师，煽情煽到极点。1月31号柏林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于柏林举行，电影节将于2月13日举行，一共持续10天，到2月23号结束。会上电影节组委也介绍了各单元的参赛情况，又见于美丽与另外23部电影一起入围了主竞赛单元，也是最后将会参与角逐金熊银熊的18部片子之一。此外还有2个中国导演的处女作入围了全景单元和新生代单元。电影节的评委一共7人，其中有一个是中国导演，叫姚顺瑜，名字十分值得吐槽，名气却是无人不晓。电影节主席说， 这届许多影片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，很多电影人在通过反思过去来寻找对于当下问题的答案。 何修仪觉得又见于美丽也算是这一种。大约2周以后，2月13日电影节正式开幕了。柏林电影节的红毯长度很短，只有10米，蹭的人少，完全没有戛纳电影节的热闹。即使是开幕式，柏林也找不到大牌明星撑场，德国本土明星占了能有80%，中国媒体听着尖叫，却是根本搞不清楚红毯上都是何人，绞尽脑汁也不知道到底可以报道什么。唯一能吸睛的左然与何修仪却是主动放弃了开幕红毯的入场资格，因为影片展映的时间比较靠后，提前去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做，因此剧组订的机票到达时间是19号。中国媒体看着无欲无求、不要头条、不撞人气的左然何修仪，真是恨其不争，心里希望这种明星越少越好，否则饭碗不保。幸亏娱乐圈中还是戏精居多呀。又见于美丽的展映被组委会安排在20号。2月19日展映的前一天，整个剧组抵达柏林，并且入住一家4星酒店。二月份的柏林还有些冷，平均气温只有0上几度，和北京差不多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地成名》，作者四窝潘达，本期播音明月照经纶，统音。感谢您的收听。